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2018年的5月23号，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11点33分10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摇滚的节奏 啊哈， 鼓啊，电吉他呀，贝斯，演唱者非常的专业。 是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嘹亮通透， 有特点。 这个语言到底是什么呢？ 这语言啊，应该是当地的语言 啊， 缅甸语，缅语啊。 是的，缅甸。 我们要去缅甸哈。说到缅甸呢，有些人是比较陌生的哈。 是我们其实真的在节目当中没有介绍过缅甸这个国家， 很少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我的天哪，老铁， 绝对的老铁， 好朋友，旅行达人。 是的，经常去一些开发一些别人没去过的地方。 不，你不能说不为人知的地方。 不为人知可有了。 就是伴着摇滚的节奏，我们掌声有请孙立晨。 欢迎立晨。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道道好，周准好。今天不好意思，我有点牙疼，说话可能会有点漏风。 没有，少去无人开发。 我这火大呀！ 可是你吃了什么？ 对，你这海鲜吃了石头卡。 难道不是榴莲吃多了？火大。 今天去缅甸哈， 对对对， 那可是真正体验过的地方。 对， 这个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是海岛还是城市呢？还是综合的？ 是一个综合体。 综合体。 综合体。 对，啊、它是因为我刚开始听缅甸的时候说走啊去缅甸的海边， 嗯， 我的第一反应 什么？ 缅甸还有海吗？ 哦、 啊，那不是一个内陆国家。 对，我 第一 反应也是。 一般我们比如说边境游就是云南跨缅甸， 是、 嗯、那云南绝对是个内陆地方啊，跟、 嗯、 它挨着的地方肯定也是内陆国家呀， 嗯嗯， 怎么可能会有海呢？ 嗯、 当时确实蒙圈了，就、 嗯、 去了以后才发现。海真的太漂亮了， 有， 嗯， 喜出望外， 所以惊喜 意外收获呢， 意外收获 ，surprise，surprise， 哎， 而且我们想了解一下缅甸哈，跟那些东南亚海岛比的话哈，嗯、它的物价是什么样的？就你觉得可喜吗？ 我觉得有的东西物价可喜 可 贺， 可喜可贺， 嗯，有的物价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 哦，它还分的哈， 对、 哦， 因为像我的了解，比如说一些本地产的东西可能会相对来讲便宜点， 嗯， 但是一旦需要动用外界的力量或者外界的资源进来 的 东西就贵了， 嗯，你看运一棵山竹过来， 人家产山竹好吧、 啊，人家产山竹， 龙牡丹， 啊，对，你看运一颗车厘子， 车厘子可能贵，没见过， 哎。这个李禅啊来了哈，哎呀好久不要朱驼啊，哎呀 对对对， 你看那个潍坊不是有罗碧吗， 啊对 对，这不是潍坊的吗，他要进口罗碧的话估计就贵了， 对呀、 啊、对不对， 是啊是啊， 当地少的东西肯定是贵的， 对对对， 嗯， 嗯，而且比如 冻梨什么 冻梨在那儿我跟你说进不了 你还别说，人家屋里老冷了， 哦，是吗？ 他们那边冷气，东南亚冷气给的都特别足，虽然电费很贵， 嗯， 但人豁得出去， 他们怎么都那么有钱呢？啊，要是让我说的话，就是，哎呀，你看空调能不能少，就是别开那么低，我觉得有点心疼。他们都不心疼这个事儿吗？ 嗯，有钱人家有心疼， 照顾顾客的体验， 就比如说饭店呀，或者酒店呀什么的，餐厅啊什么的，空调给的足， 嗯。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聊天，哎，我们要不要在缅甸创业呀？ 哦， 然后找了点创业项目，看摩托车特别多，说要不然我们去修个摩托车。 哦， 修个摩托车， 开个摩托车修理铺。后来一想，嗯，算了吧，说要不然这么着，说要不然我们还是去修空调吧， 嗯， 那么热的天儿， 嗯， 就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普通人家没有空调， 哦，不用， 全是酒店，然后那种餐厅才会有空调的， 哦， 说这样不行啊，使用率太低， 服务行业 创业要失败 我觉得你们还是进点红包单吧 但是缅甸这个地方能激发立产很多的想象是足够的一个好地方了， 对， 是的，是的，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太原生态了， 嗯， 就你能想到的它那基本都没有， 好， 哎，太好了， 十分钟之后， 嗯， 也不到十分钟， 嗯， 今天我们把时间留足给立禅啊， 对， 到底听听缅甸这个 怎么创业， 怎么创业失败的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今天呢，三条信息都是跟安全有关系哈。 是的。 第一条呢，一个男的， 一 个男子啊，因为航班延误呢，因为情绪有点的激动哈， 嗯， 在机场开始摔砸泄愤， 嗯嗯。你怎么能这样呢？人家招你惹你了？ 所以就不管控他呀， 嗯， 定居七日，并且限飞了。 哦，限飞， 限制你飞行了啊。 对对对， 嗯， 这个是 哪里？ 安徽的一个事儿 啊， 据安徽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合肥机场派出所的官方微博消息， 嗯， 说一名男性乘客日前因为航班延误不理性维权， 哦，不理性， 你摔砸东西，对工作机场工作人员进行公然的侮辱，然后呢摔砸踢倒这个登机口相关设施， 哎， 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七日，并被列入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名单， 就可以当时感受这个男子的这个脾气已经到了严重失控的程度了， 是的，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现场的秩序，民警迅速出警，经查呢，旅客郑某18号乘坐航班前往好的地方成都， 嗯， 但是因当日天气原因取消并改签到19号了， 嗯， 后改签呢，航班再次因为航空流量又控制延误了， 嗯， 这是这个悲上加悲，雪上加霜， 嗯， 此时这位郑姓的男性旅客无法控制情绪失控了， 啊， 对机场工作人员进行公然的侮辱，言辞呢非常过激， 嗯， 不堪入耳了， 嗯， 同时对柜台的刚设登机牌扫描仪进行摔砸并踹倒通道的护栏， 嗯， 这个情节比较严重。 是的，这个民警到场处置的过程当中呢，嫌疑人郑某还不听劝阻， 还不依不饶，是不是？ 对对对，怎么说都不行， 嗯， 继续当众对工作人员进行言语侮辱，那民警就依法对其进行口头传唤啦。嫌疑人郑某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传唤， 嗯， 然后民警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对其进就是实施了强制传唤，就是口头还不行， 是的， 非得是强制的。这个到案之后经询问呢，这个嫌疑人郑某对其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是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郑某被依法处行政拘留七日。 一个情绪失控， 对， 两趟航班延误， 对， 拘你七天还不能飞了， 是啊，你看、 得不偿失啊，你也没得到什么哈。此外，根据今年5月1号实施的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当中，将对违法行为人郑某列入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名单。你看， 对啊，5月1号刚刚发出来， 劳动最广的，你说你是不是？以后你只能坐火车了，火车也不会宰你，对不对？这都是连排的，对不对？希望大家出去的时候呢，因为有不可控的因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可以控制的情绪啊。 对。 中国使馆的事儿哈、现在好多人打电话发短信，喂，我是谁？有什么？ 哎，我还真的接到过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有一些信息泄露啊，确实是难以防范，所以呢，他就以这个来唬人。 告诉大家，中国驻法国使馆提醒中国旅行者防范电信诈骗。 哎， 法国 都开始电信诈骗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日前发布了信息，提醒旅法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电信诈骗啊。那据使馆网站发布的提示说，近日多位旅法中国公民反映收到了不法分子假冒中国驻法国使馆领事部和国内的公安机关、保密机关、国际刑警组织等等的诈骗电话。 这机关都厉害了。 对，有不法分子自称是中国驻法国使馆领事部领事，并使用技术手段将来电号码显示为使领馆的这个使馆领保电话，告接电人因涉及信用卡诈骗等，已被国内公安机关、保密机关和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并以短信或微信方式发送由国家保密局下发的所谓红头文件，诱骗威胁其汇款。 很吓人啊！领事部19号召开紧急会议，向旅法的侨胞和留学生通报相关的情况，指出中国外交部和驻外的使馆已经多次在各自平台发布相关的提醒了。中国驻法使馆再次提醒中国的公民，使馆不会以电话的方式通知中国公民有涉及国内案件需要汇款，不会要求接电人回拨任何电话号码与任何机构进行下一步的联系，不会电话通知中国公民涉及信用卡诈骗、信用卡超支、信用卡被冻结等异常的情况。 是的，领事部还提醒了说，不要在电话里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 一定要记住啊。 对，遇到来电人要求不要与家人朋友联系，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或者是提出其他不合常理的要求， 怎么呢？ 切勿相信，一定不要相信啊！应当呢，通过其他渠道去核实情况后再做处理。如果不幸上当受骗了，应该及时向法国警方报案，同时向国内公安机关去报案。 我觉得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啊，对待这种事情呢，他缺少应有的判断力， 是的， 他又会想比较多哈。 对， 提醒这些出去玩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小心诈骗电话哈。 对， 好多小区里卖保健品也是以老人团体为忽悠对象的，真的是， 怎么能这么忽悠老人呢？ 对呀、夕阳红不要夕阳灰、好吗？ 好的， 最后一条啊，今天把时间留足给我们的立禅哈。日本这个国家呢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啊。 是的， 一条信息告诉我们，日本全日空航班起飞前呢机体冒烟。 最近这飞机都怎么了？ 飞机冒烟哈，乘客紧急撤离，怎么回事？我们了解一下啊。 是的，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中国香港的809次航班，21日在起飞前，机体突然间冒烟了。机上137名乘客和乘务员全部紧急撤离到航站楼，其中8名乘客身体出现了不适的情况， 还算不算的结果哈？ 对， 这个航班直飞机型为波音767，当地时间21号上午9:45左右。左右机体真的是突然就冒烟了，烟雾充满了整个机舱，成田机场一度关闭了 A 跑道，但并未对其他航班起降造成影响。 是的，这个全日空公司说809次航班将被取消飞行，那该航班乘客将转乘其他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4时飞往了香港。 是的，那还有这交通省也出面表达一下哈，机舱内没有着火的现象，初步判断烟雾来自于机体后方的辅助动力装置。该装置呢，这个机油泄漏并通过空调系统被雾化进入机舱，故障具体原因仍在排查当中啊。 是的，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是，其实咱们作为这个，咱都坐过飞机哈，空中飞人过哈。如果一旦机 飞机上出了异常的情况、 嗯、 我们作为这个乘客来说的，我们会扩大他的这个恐惧力，因为我们没有遇到过、 啊、 不知道怎么解决， 哎， 我们是非常被动的。 是，好在这个是有惊无险啊、哦、 对对对、 这个事情 嗯、也最近那个飞行的这个川航的事情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厉害的人物啊、 哦、 对、 哦、 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应急能力抱以信心。 哎，好的， 时间来到11:44，哎，差不多刚刚好哈， 哎， 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啊，蝉龙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道道， 哎， 作为一个音乐电台的曾经做过 DJ 的朋友 啊哈， 你觉得这个歌曲怎么样？ 相当不错了 ，fashion， 对，非常的 fashion， 节奏布鲁斯的风格非常 的 明显， 是 的， 是的，而且这个音色、哦、 是的， 相当有特点啊。 对， 虽然我们听不清他说的语言，但是这个音乐可以感染我们。 听不懂。 非常好的歌声啊！今天啊，因为邀请到我们的老铁，我们的老朋友、啊、孙立禅，欢迎， 欢迎铲铲， 当当当当，听众朋友、哎、大家好，准准好，道道好。 哎呀，刚才是道道和周准，现在是准准道道了、啊，你看距离不拉近了吧？ 啊，是的，是的， 是不是？ 对， 就是好久没来，多长时间？有没记过？一年？ 不不不， 没 有，没有， 你不在的时候，我 一 班了一回主持人。 他从那个就是 薄荷 回来的时候， 我也去过。 对， 对 他 对对 他来的时候，你正在薄荷。 哦，那周， 对对对 对， 4月份的时候。 哦，对，4月中旬的时候吧。 那还挺近的哈。 嗯。 其实我们今天说缅甸，其实我们不妨把各个去过的海岛都做一个比较，也是不错的选择，对不对？ 是的。 我觉得铲铲应该是海岛达人，喜欢去海边待的。 他绝 对 是潜水达人。 对。 嗯。 现在都有证书了吧？ 有有有。 嗯。 哇、哦。 必须的，那海底大长腿照片拍的。 这要不然不是，我是金牛座，这要没个潜水证、 啊、 下水的时候还得收你体验钱，多收钱 啊， 啊，是得把钱算清楚， 算得很清楚 啊， 啊。 其实作为女生出去玩的话，应该是非常细腻的一部分哈、啊 嗯， 因为作为老爷们儿，一般是拿行李付款的， 嗯、 女生呢是怎么付款付得到位 啊， 花钱花得对， 对我尤其我们 这个、 嗯、月份的更得算计算计， 对，特别烦，然后。穷家富路，但是我们出去玩也好好的去消费。 嗯， 缅甸这个地方，刚刚你一开始说的是经别人介绍，然后说一起去玩，你还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自己的想象哈、啊？ 对， 是吧？ 经别人骗到，没有。 对，诱导。 嗯， 去到之后，你刚才说 surprise 喜出望外，是因为他 keep real、 嗯、 还是因为他什么？ 他说啥呢？听不懂。 对， 保持原 始，真的是原生态，什么都没有。 就他真的是太原生态了。 哦。 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缅甸这个国家，说我们去缅甸玩的时候，还是在6-7年前了。 哦、 嗯。我说缅甸，我去到云南，跨条腿不就去缅甸了吗？ 哦。 嗯、 后来觉得那是缅北，他说不是，是缅甸全境啊，特别特别好。 是。 我说别扯了。 嗯。嗯， 当时就 北京大妞的感觉，别扯。 对 对呀、啊，别扯了，嗯、我才 就跟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是一样的。 对，来吧，橙汁。 后来结果呢？这次他们说去看一下吧，有海岛。后来翻了一下，哎，还不错，那就去看了一下。 这个海岛有名字吗？还是一群，还是几个？ 它叫丹劳群岛。 一群 丹劳是一个岛，大概800多个岛组成。 哇， 这么多！ 有的岛是有人岛，有的岛是无人岛。可能比如你们这一大楼大小的一个岛，那就是一个岛。 嗯， 我的天， 只有树，对，没有人。 嗯， 哦，好，那这次去一般都是在海岛为主，就出 跳岛游， 跳岛 就是跳岛游了。因为在丹劳这个地方，说实话，岛上没。 没有什么太多的能玩的东西。 嗯， 它又不像长滩啊，又不像咱们去的薄荷啊，什么已经开发的相对来讲比较成熟了。这个地儿我还说呢，以前我去东南亚海岛就是全都能看见欧美游客， 嗯， 无论你是在菲律宾还是在泰国， 是 还是在西港什么的，包括西港这种地方，到过我们去过啊，这么觉得很原生态的地方都有，就是那种欧美人， 嗯， 年轻人在那儿， 嗯， 唯独丹劳群岛在岛上就几乎没有看到外国人，只有最后登飞机的时候看见了三四个，零零散散三四个欧美人。 妈呀，这地方 你 说 这 多原始？ 对啊，你在其他地方你根本就看不到欧美人， 因 为欧美人他们。路子更野，走得更远， 是 个地儿，他们就能叫一窝一窝的来。 那我们这么理解，那中国朋友更少了，对不对？ 对，我们在那块儿只有我们这一个，大概二十来人， 二十多个人 啊！你们是二十多个人 对 吧？ 二十多个人一块儿去玩的，对对对， 哦， 去看一看嘛，要不然这个地方那么陌生， 是是是， 这没有点人壮胆儿， 也真是。这都不敢自己去。 是，那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游客去缅甸玩啊，到这个丹劳群岛，大概怎么样的流程？稍微跟我们疏通疏通呗。 嗯，就是从北京有国航直飞缅甸的航班， 嗯， 是飞到金边， 飞到仰光啊， 仰光 对， 仰光 五个多小时， 对 呀， 金边， 那是柬埔寨， 对对对， 仰光仰光， 虽然语言都差不了太多， 柬埔寨站起来说什么？ 说话都这样，刚刚听一个呢。对对，这不泰国呀、啊？他们今天 泰国、缅甸、 对 康、 对 康、而且他们那个字儿也长得 这样的， 就感觉有求于你。 对， 没没， 对他们那个字儿也都一样的。 卡 卡卡， 小舌头都看见了。 注意笑容，你可是马上要出境了。 多长时间到达那个？ 五个多小时。 哦，还行。 对，去程的时候应该是七点多飞吧， 晚上 是当地时间10:50左右到，十一点 到的。 然后回程的时候是夜里12:00一点飞，然后对。因为你也想啊，对啊，它这个航班少嘛，所以航班时间肯定不会特别密集，也不会那啥的。 嗯嗯。 缅甸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就是你去其他地方时差都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整的，它是一个半小时的时差， 一个半小时，这就卡在这儿了。 你要不调表的话吧，每次都得加一个半 啊， 好吃力啊。比如说你要说整点，像三点加，四点半， 对对 对， 对 你说，比如说3:15这加一个，或者3:18，这怎么这数学像我这手数学不太好的。 你还得现算 计算器，现在几点了？ 网络呢？怎么样？你们到那边的 网络还可以， 还行。 对， 是什么方式呢？ 自己租的 WiFi， 可以有 WiFi， 也可以当地电话卡。 啊， 但是它的4G，但是我觉得速度应该不够4G的速度，应该是假4G吧。 嗯， 而且它好多地方，比如像你出岛、出海呀、跳岛什么的，就没有了， 没有信号了， 就没有信号了。 嗯，一个半小时的时差，5小时到达仰光啊。 对，仰光，仰光不是缅甸的首都啊。 哦，缅甸的首都是 曼德勒呀。 曼德勒 好像是啊，这个名字 对， 厉害了，曼德勒。 曼德勒，对。 哎，就是你们不是11点左右到达机场吗？ 嗯， 那个时候人呢会有一点点，我觉得哈， 混， 就因为深夜算是深夜了哈。 是早晨吗？ 晚 上， 晚 上， 晚上11点 到达这个机场之后，那这个比如说拿行李的速度啊，出机场 很慢， 很慢啊。 对，他 那不得1点才能出去啊？ 到不了吧，差不多12:301点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因为你看到的航班多不多？如果要只有一个航班100来人的话，应该相对来讲一个小时能通过。 小机场，大机场， 小 机场， 啊，工作人员 也是 international。 啊，有国际机场。 对呀，人前得有入关啊，肯定是有海关的呀。 是那个从入关到出关就隔一 300米， 隔一道门是吧？300米出去了。 你说的那是西港。 西港这么讲？ 西港就是很小啊。 西港 所有的 没有海关，什么都没有，就领队把所有的护照一收走了，你就直接提行李，下了飞机去提行李。 对， 咱都没过海关。 工作人员形成了一道屏障，来来。 感觉像服务区一样是吧？ 嗯，对，真的西港感觉就没有任何的那什么，就不需要任何海关，人家把护照都收走了，海关再盖章去。 那比如说咱仨到了这个仰光机场，把行李也拿出来了，12点了，然后要去酒店嘛，那不能在外面待着的，对不对？ 我们去酒吧行吗？ 仰光是肯定有酒吧的， 有酒吧 对吧？ 有啊， 仰光也很，人家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真 的 呀， 它真的挺国际化的。 完了， 对，仰光挺国际化，因为仰光虽然就是缅甸这个国家以前是军统，就是军管国家嘛，他对外没有什么太多的开放，但是新的那位领导人上台以后呢，就是觉得哎，开放是很重要的，虽然没有打改革开放的大旗，但是确实是比以前开放的步伐要多了很多，所以他的那些就是 包括城市管理啊，包括等等一切都是服务体系啊，都在跟国际慢慢的接轨， 嗯， 还是非常棒的。 对，因为谁都知道，看见泰国是靠旅游业发展起来的， 对对， 特别挣钱呀， 对对对， 所以大家肯定都是靠，而且旅游业是无烟的一个嘛， 嗯， 很环保的一个行业， 是是 对， 虽然有点日落西山的感觉了， 那不红霞飞吗？ 对对对对对，红霞飞，红霞飞啊。 那比如说我们到酒店，从机场到酒店的长吗？难到达吗？ 还好吧，像我们住的酒店，哇，那个得是叫什么来着？ 是在仰光住了一晚， 一个晚上， 啊，一个晚上， 仰光住了一个晚上， 超级五星的是吗？ 对，超五星，那是当时是习主席然后访问的时候住的酒店。 哎呦呦，厉害了，厉害了！ 这个酒店应该是当地非常非常有人气的吧？ 对，当地应该还好，但是可能那个酒店因为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历史传统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北京饭店或者贵宾楼那种级别了。 哦，明白了。 当地的最好的五星，也不算是最好，因为它的历史悠久。 好不容易这个入住了， 对， 啊，也 check in 了。第二天呢， 两点多就才入住的吧？当时办完手续，对， 那你再洗洗涮涮， 三点了。然后第二天，因为挺辛苦的，去丹劳， 对呀， 去丹劳这个地方，它的航班特别少， 还得飞过去， 还得飞过去，飞一个小时。 几点的飞机？ 七点多的飞机。 早晨， 我觉得糟在这酒店了。 酒店说：“哈哈，赚了！ 起床，快起床，这不坐飞机。” 对呀， 七点钟， 七点多的飞机啊，连早餐盒都是打包的。 了解了解。 但是好在他们人少， 是。 就你比如说六点到机场，就能赶上七点多那个航班。 那我想问一下，从这个酒店到达机场远吗？ 20多分钟、30分钟，不堵车的话 啊， 你们 发现所有的大都市全是有堵车这种口。 当然当然。 仰光大吗？ 仰光当然大了，它就相当于它在缅甸的地位，我觉得就应该相当于中国上海。 哎呦，那现代的， 对，面积 很 fashion 的， 很 fashion 的啊， 那在仰光，对对对，不忍离去。那你们回来的时候有在仰光停留吗？ 停留了，去看了看大佛， 没 住，没 住， 对，没住，看了看大佛呀什么的。 就是这个行程感觉就是像大家比如坐那个深夜的航班。就是那种感觉是类似的，对不 对？ 对， 实际上它特别有点像，就是从北京飞马尼拉，然后再转个飞机那种，然后去各个岛的那种感觉， 有点 那种的。 对对， 到当地的那种的国内航班，缅甸当地的航空公司的缅航， 大概 啊，螺旋桨飞机， 螺旋桨飞机。 小飞机转的， 也算是一个不同的体验了哈。 对对对， 时间的关系， 徒步 缅甸的感觉已经先。给我，因为我们主要是去海岛嘛，对， 是的， 仰光是个中转站， 对 不对？ 还没说呢， 多么的朴实，多么的纯真。下面到我们的立禅要带我们精彩的关于缅甸跳岛以及海洋的一些海岛的一些比较哈， 开始海岛篇章， 浪之旅， 对，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绪？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那个去过海岛的朋友有很多， 是的。 下面到我们先说说听众对于缅甸的一些基本的认识， 可以啊，没问题。 我们再让李禅出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脑洞大开的

不丹群岛、嗯、啊，不是叫什么来着？ 丹劳 群岛，终于到达了。我们看看到底多么的原始。哎，那个立场醒了，醒了，太累了 ，真的，我觉得这船还挺折腾的。 对，你一开始是比较折腾， 去程还比较折腾，但是整体来讲，在岛上还是比较舒服的嘛。 啊、 哦，对，刚才再说一下， 全程睡觉。 对对，刚才 全程睡觉， 睡到自然醒。 对， 然后你 对说一下，刚才说错了一件事儿，缅甸首都不叫曼德勒，叫内比都。 内比都， 对， 好，这个可以当知识问答了。 对，内比都，因为那个地儿太不知名了， 80%人会打仰光。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会回答我刚才说那曼德勒，因为那个地儿是一个特别在世界都特别知名的城市，尤其是玩那种翡翠玉石的，因为缅甸产的东西嘛， 缅甸玉， 满大街都是拿着用那脸上三 T 去抹那种啊。 对对对，人家产帝王玉的地儿。 对，你这个油泥有点重吧？ 这个叫什么名字？那个首都？ 内比都 。 对，内比都是首都。 OK。 哎呀妈呀！这个地儿，我当时听导哥还说过，说没有人去，基本上每年就有几个展会，然后平时都没有什么太多 人。哇，这个首都选的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可是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缅甸的首都真的是好像仰光 来着。啊，对，是确实是 仰光 了嘛， 迁都了。迁都。 我们今天要去这个真的是缅甸的海岛哈。 嗯。 我们老说原始啊、纯真啊、不商业。你先跟我们说，因为去的海岛很多了，他给您的感觉，你就特别想待很久的一个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会待很久 了， 因为它整体，因为它太原生态了， 太原始了， 对，所以它的整体配套设施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一点，这是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对， 不能在那儿当野人， 对，你不能在那儿当野人，但是那块休假，比如你待个两三天、三四天，那是足够了。 天气怎么样那边？这两天赶上的 最近 多吗？ 最近的时候不太好，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缅甸的雨季了，整个东南亚的雨季，天天下雨了。我去的时候还好，阳光明媚的，但是我不希望那边太阳。阳光明媚了，因为紫外线太强了， 是吗？ 没有污染啊， 是的， 对，没有任何对紫外线没有任何遮挡， 没有遮挡，真的， 完全是皮肤裸露在那边的， 哦， 就是一层一层的涂防晒霜， 涂了也没有用，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对呀，特别夸张的是，我涂防晒霜嘛，就是涂在就是哪哪都是，可能后脖子忘了涂了，就后脖子就晒红了。 现在啊，就是很多的人就是比如说一些朋友就。穿那种全包的衣服， 防晒服， 你可以买高倍防晒， 全弄好，你涂100的就涂点吧，是吧？反正脸你不能全涂，是吧？就是你得露着脸嘛，对不对？ 对，你说当地人特别逗，当地说那么晒，但是所有缅甸的我下了飞机，我发现特别奇怪的事，缅甸的当地人 很白， 不是很白，他脸上是抹着一种跟那种就是咱们看那种非洲人部落里的人脸上抹油彩，颜料似的东西。无论是男女老少啊，还是什么人，全部都在抹那个东西。我还问呢，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他们当地一种植物防晒的东西。 哦， 就抹在脸上、脸颊上面。对，然后呢，就是 驱霉，这是吗？你 驱蚊吗？ 对，你就觉得哎呦好可爱啊！就是无论小孩抹就你就可爱，女的男的全抹。 就跟球迷一样， 对，没有图案， 没有图案， 就自个儿 给你画个圈。 对，你自个儿想画成什么样，画成什么样，拿手一抹，有黄的，还有绿的，还有稍微粉一点、白一点的各种颜色。 你说仰光还是岛上？ 整个缅甸全都是， 全都是，哇，花花绿绿的， 挺好。 对，好像据说那是他们当地一种特有的防晒的那么一种植物，然后那种东西做出来的植物的防晒霜， 当地大宝。 对， 当地大宝。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挺好的，应该是对环境没有污染。就想起我们玩风筝冲浪的时候， 就在缅甸吗？ 什么呀？ 你说风筝冲浪？ 风筝冲浪不是是在菲律宾吗？ 菲律宾。 但是风筝冲浪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那种涂那种高倍数的这种物理防晒霜。 嗯， 就是给脸上涂的绿绿的啊什么的， 因为又跟阳光接近了一些。 对， 对吧？ 然后所以当地涂，我当时还说要买一点，就后来也忘了。 太原始了，没地儿买。 好吧，真是太原始了。 酒店怎么样？岛上的酒店， 岛上酒店 多吗？酒店不多， 不多， 挺少的。对，大概也就是，挂上星级的，像我们上次去西港的那种的酒店，可能也就一家，而且还没有沙滩， 没有沙滩。 对，丹劳岛是没有沙滩的这个地方。 它那比如说海和酒店连接的地方是什么？ 它有点像我们国家那些，比如海边城市那种海滨大道。 了解了， 我懂了。 然后一个路，然后底下就是海下去的，然后就是没有沙滩，也没有礁石，是礁，就是那种淤泥似的东西。然后到了涨潮的时候，船就出去了。然后到了退潮的时候，船就都停淤泥上了。 了解，是这样一个风貌。 对，可是去丹劳群岛的话，我们落地的是哪个城市呢？就丹劳的。 丹劳。 就叫丹劳。 就叫丹劳是吗？对，然后就是跳岛的地方有沙滩。 跳岛的地方有的是有沙滩的，有的是原住民。丹劳群岛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原住民是莫肯族。 嗯， 就是水上吉普赛人。 哎呦。 说吉普赛不就是游 就是四处游荡， 对，游牧啊， 游牧类的，他们是水上吉普赛人 啊，游， 哎，就是他们也一个岛一个岛的游， 水军， 对， 水军。 现在好像随着时代的发展吧，他们也基本上已经是以村落啊形式，然后 固定下来了， 在哪个岛上就定居了。但是那个岛也是很穷，我们确实是探访过一个莫肯族，对，那个地方确实是很穷的。当时上岛的时候，当地的缅甸的导游就跟我们说当地有小卖铺， 嗯， 说你们可以买一些东西， 买什么呢？ 买一些零食，对，买一些零食， 嗯， 然后呢，你可以给那些就当地的小孩 给他们 吃。当时我们就买了好多，也很便宜，一大塑料袋可能也就人民币 100块钱。有中国进口的吗？ 没有， 什么的， 基本上全都是泰国产的。 泰国 产的， 因为它离泰国很近， 嗯， 我觉得泰国就够不发达的了。就， 嗯， 发现后来缅甸比泰国还不发达， 还原始， 因为它所有的东西去超市看也好，去哪儿看也好，它好多东西都是产自于泰国，都是从泰国 进口的。 嗯嗯嗯， 贵吗？ 糖果什么都不贵， 不贵， 很便宜， 哦， 一大包也可能饼干啊什么的，也就大概不到100块钱人民币嘛。然后就送的，然后你就捋着那个村子走啊，全部都是高脚楼，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组织的。 嗯， 然后一堆小孩，有一个大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前面带了一串，就再比他再小一点 小孩， 小的孩子就坐在那块，嗯，每天接见游人。 哦， 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然后游人 给我们零食， 游人就会把零食给到他们， 啊， 然后游客还会跟他们拍照 啊， 就是 拍照收费吗？ 不收费， 哦，不收费。 像很多国家都会可能会比较忌讳啊，什么小朋友害羞的跑掉啊什么的。 对对对， 当地小孩不会的，你拍照他们就会很自觉的坐到你旁边， 嗯嗯嗯， 然后你照出照片的感觉就像，哦，我就是安吉丽娜朱莉，现在我来了非洲探访这些穷苦的孩子， 哦， 左边抱一个，右边抱一个，后边一堆孩子围着你， 哦， 就完全有那种联合国亲善大使的感觉。 哦，懂了。 来录视频，天珠发红包，哎， 发红包。然后当地的导游，对，挺好的， 啊， 当地的导游还说呢，说希望你们多拍一些照片，然后希望能够我们拿到一些援助啊什么的。 哦，咱们确实这个经济不发达， 因为他们也没有人跟说什么。后来我们当时在想，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教育问题啊。 嗯， 解决不了教育问题，这帮孩子是永远就是走不出去的。 在缅甸交流英文吗？ 嗯，缅语。 缅语啊， 对， 那还必须得 英文都很费劲，他必须得有一个导游， 得有个导游。 对，他这个导游，包括就是我们出海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海上的那种向导 、 嗯， 他是会一点英语的。 哦， 嗯，但是他会一点英语，他就是有野心啦，跟我们说我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在这个地方了， 哦， 需要出国打工去了。 是是是， 你说你出国去哪儿啊？去马来西亚。 懂了。 就稍微有一点点知识层面 的 会在那待着。 对。 但是我发现特别奇怪的现象， 嗯， 就比如像中国的小朋友什么的， 嗯， 比如家长给点吃的什么的， 嗯， 就小朋友分享意识不是那么的强。 嗯。 他们是就是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拿一塑料袋嘛，就所有的孩子拿到了吃的以后全部都集中在这个袋子里头，无论谁拿的， 哦， 全部都集中在这个里，然后大家再统一分配。 哦。 哦，他们是很有这种群落和组织的。 对，他们就一看就是一个部落群族的那种感觉。 嗯， 是是是。 不像现在是以家庭为单位，人家真的是一个群族。 嗯， 而且一个小孩比如说撕了一棒棒糖，我嘬一口，然后给下一小孩，然后一人嘬一口，转一圈再回来那种的。 所有都是要共享。 对，所有东西全部都，因为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物资太匮乏了。 对对对， 所以就所有东西都共享了。买手呢，我们买的东西不会过一会儿给送到小卖铺，给下一个。 哎，你到这儿原始一点嘛，你这么想那么多，对不对？ 对， 啊， 对， 送个临街那个小卖铺。 我觉得这说明当地人真的很淳朴， 很淳朴， 嗯，对，他们 非常淳朴。 对，按理说物资要是匮乏的情况下，很多人就是我拿到 了，就走 了，不会拿出来的。 不，他们全都是分享， 挺好挺好。 而且每天都会接待大概得有几批的游客啊，上岛去给他们做访问， 啊， 做慰问， 啊。 这个岛上有老人、有女人、有孩子，但是很少见到男人。 啊，都出去工作， 他们是 出 去打鱼了吗？ 打鱼了， 哦，捕鱼。 对，当时 说到捕鱼啊， 嗯， 肯定要吃海鲜嘛，出海嘛。 嗯， 你说跳岛，那就是跳岛就是出海嘛，对不对？ 对。 有没有捕鱼的这个情？ 当时是本来是安排的，就是说看莫肯人那种水下，因为他戴眼镜，扎鱼表演。 啊， 还当时可能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天可能风浪比较大一点， 啊， 没有这个出海。 啊， 后来但是我们又很不甘心，说怎么办呀？说我们要不要去买一点海鲜回去？ 对呀， 嗯， 因为海上全部都是那种捕鱼的渔船。 哦， 结果呢，当可能我们那个向导吧，跟那个当地人应该挺熟的，开着船就看那一条船，然后就停下了。他们说什么语我们也听不懂， 嗯， 然后就说让我们都可以上船。我发现真的船员还很有生活情趣，那是那种大的捕鱼的船，大概有人可以住在上面那种的。 嗯， 然后我们上了船以后呢，他们还跟我们一块儿，比如说拍照啊、交流啊。后来我们说，导游跟他们说，我可不可以买一点海鲜类的东西？ 嗯， 我们不卖。 当 啊，他是后来他就有一人跳下去了嘛，他是一个船舱底下特别大一片地库 啊， 船库船舱，然后里边就存了好多好多的海鲜 啊， 但是海鲜全是冰鲜 啊，冰的 都是冰 鲜、 啊、说这个船上打的鱼啊什么的以后会卖到泰国这些地方、 啊、 当地人是不吃的，因为可能太贵了吃不起啊什么的、 嗯、 说如果你们要想要的话我们可以送你们， 哎呦、 嗯， 结果送了我们一筐螃蟹，送我们一筐鱼 啊， 还送了我们一筐墨豆鱼， 哎呦 墨豆鱼， 都 这个是买儿童、啊、 就是送的，就是送的、 啊。 后来我们说要给他，然后我们执意说要给他一些钱，因为毕竟人家捕鱼也不容易嘛、 啊。 说我们不能要钱， 为什么？ 说为什么？说因为我们这条船是给人家打工的船， 嗯、 是捕鱼的。说如果我们要了钱，我们的性质就变了。 嗯， 送是可以的，要钱是不可以的。 嗯，那、啊、那比如说你们吃海鲜。也不能全程送嘛，也有花费的时候、 也有花费的时候。 大概什么价格呢？ 大概的，反正我觉得应该是跟精深价格差不了太多。 啊、哦，精深，哦、 哇，好便宜啊！ 给，也不贵， 大概精深差不了太多。 对、 嗯， 而且就是我们有， 我都没去过精深。 啊、 哦，便宜吗？精深？ 其实相对来说，也不能说 我都没去过精深， 非常非常便宜。 精深在哪？ 精深啊、 嗯， 在北京的深一点的地方。 去找吧。 大家一找就可以的、啊。对， 北京深处， 对，北京深处、啊。 那大概比如说，因为咱们去过薄荷岛，去过那个菲律宾吧， 嗯， 那边呢大概就是在公主港那边有20股一条石斑鱼，差不多吧。 差不多，他那块有一个特别逗， 嗯、 比如像咱们去长滩也好，去薄荷也好、 嗯嗯， 我们去买一些石斑什么的，可能都是在餐厅或者在市场里头、 嗯、 有卖的，然后你可以选啊。他那不是。是我们开船然后去到一个岛上，然后回去岛上的路上一片空旷的海域，海域上面有一个就是跟那个平台似的、 嗯、 平台兜着好多好多网兜类的东西、嗯、然后鱼都在里头养 啊， 就你看上哪条了，比如石斑25一条，你看上哪条直接捞就好。 哎呦、 哦、那它这个也算是就半养殖的那种呗。 对，它据说是、哦、据向导说是应该是海里头捕上来以后放到这块养殖的。 哦， 就不会靠人工再去捞到什么地方养殖，就野生就直接就放那养了、 嗯、 我捞上什么我就往里扔什么。 嗯， 然后它那种大叶鱼，它那还有一种鱼我叫不出来，巨长然后有巨大个，那个可能50块钱一条。 嗯， 我们中午饭买了，就我们去城的时候路上买了那个长的50块钱一条的鱼，然后也烤了、 嗯 哦，烹饪是烤的方式， 烤鱼 对，基本上烤了、 嗯、 怎么样？ 烤的 烤鱼，我觉得当地人做饭真的没有中国人好吃 啊，是 吧？好吧， 他们就是缺乏那个， 他们没有美食精神， 对 对 对， 他们没有美食精神， 因为你想 简单， 中国的美食那是全世界都驰名的。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嗯、 那地儿太热了，不适合动火。 那你能接受它的味道吗？那个缅甸整体这一趟行程当中 有点像泰国， 那不就可以吗？ 它有咖喱似的， 嗯， 香料啊，蘸料、 香料蘸料都有、但是它又不 把鱼绑根香菜烤了， 它香茅烤鱼吗？ 这是 香茅 ，但它不是，它就是、就烤，我估计能有加点盐吧， 嗯， 那种的。然后回程的时候赶上下暴雨了，浪特别大，当时坐那小快艇颠颠颠颠颠，一路就颠散了，就回来了。这时候我发现缅甸人真的淳朴在哪儿、 嗯， 一般搁正常就是。比如说船方来讲说哎呀这么大的风浪什么的，我们回程就不要去买鱼了，赶紧回去吧， 还去 啊， 还去，因为我答应你了。 哦，他们好信守承诺， 对，就跑就又跑了那个鱼道那块儿，然后跟人打完招呼，后来那个特别逗，我们那个船老大就是负责开船的那个人，然后他下去了，下着特别大雨，什么渔具都没有带，加上带了也没有用嘛、 嗯、 他就下到那个鱼道那块儿，说不行，这条鱼太小，换一条大的，就捞了好几条最大的石斑回来。 就是这些平常的行为和交流， 对， 就体会出，比如孩子呀、成年人哈， 对、 嗯， 他们就很淳朴，很淳朴， 就没有那个什么所谓的商机啊， 没有，对，没有， 人家也不会说，哎呀，算了，我能不能投个机取个巧啊？ 没有，就是他完全可以坐在船上的，说等着那个船方把鱼拿上来，不，他要自己亲自去挑挑大的， 嗯， 而且当时我们下船的时候觉得服务特别好，给小费， 不要 ，也没有小费意识。 是 全凭自觉，我觉得就包括我们在路边买那个榴莲， 酒店呢？酒店那个小费吗？有吗？ 你可以给， 给啊， 你可以给他也要 啊， 但是呢，你要不给他也不会要， 他不会说什么， 对，他不像比如说是泰国什么的， 啊、 你必须走的时候床头每天放20泰铢的小费、 嗯， 小费国家、我觉得当地人也没有什么太多小费意识。 你刚才说榴莲是什么？榴莲是属于水果， 应季水果 啊，对啊， 嗯。那边现在是应季水果，跟泰国是一样的。 啊、 现在吃榴莲、 嗯、 吃山竹，那边、 啊、 榴莲大概10块钱一个， 哦、 人民币 好便宜啊， 好便宜啊， 很便宜，很便宜， 而且巨甜，应该是。 嗯，你得挑，它有好多个品种，有的就巨甜巨糯，有的就一般般了。 哦， 但它籽儿可能比泰国的榴莲要稍微大一点 啊、 嗯。嗯，但整体来讲还不错。山竹1.5块人民币一个， 对，他是大山竹吗？ 大山竹， 大山竹。 对，而且你吃着药觉得不好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不要钱。比如说这个有点发黄了，打开了发黄了，不要钱了。 哇，人就产这个。 而且人家特别逗，就是你说你吃了多少，人就收你多少钱。 他不数， 他也不数。 嗯。 他也数不过来， 对， 这个地方 你们这个吃的太多了， 这个地方也挺奇怪的啊， 挺有意思， 对， 挺有意思， 就完全凭直觉，大家就是一个很诚信，虽然很穷， 是 特别特别的穷， 嗯， 他就有点像当时去的探访的柬埔寨那些地方，也是那种房子。四面没窗，四面没墙，中间没门， 嗯， 就一杆支一棚子，一家人就睡那里头了，拿块破布一挡，虽然很穷。但是大家整体国民的你感觉那种对整个 幸福指数很高， 幸福指数很高，因为没什么要求啊。 嗯、对对 对，对啊，走哪儿就无所谓了，这种的挣不挣钱也无所谓，饿了。 这个对，因为刚刚你说，就从这个描述当中，它就是一个不是发达的地方，那就不是一个成熟的那种的服务体系啊，各种体验项目，它不是那样一个地方， 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当地我们要创业嘛 啊， 让他们变得与时俱进一点、啊。 对，而且这个地方就是缅甸，也是一特别信佛教的国家。 哦 哦， 对，它这个地方就是它无论。地方如何多么的破旧，但是它当地最好的建筑一定是寺庙 啊，有信仰的地方， 嗯，有信仰的地方， 有信仰哈。 寺庙进去要脱鞋嘛， 哦、 嗯，然后你还可以找。当时我记得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照片啊，嗯、说这是我的属相。我在国内十二生肖，他那边我也不属什么鸟了。 对，他那都有对应的， 对，都有对应的，你可以找。他是按一周七天， 哦， 一百一二三五七数七个属相。 嗯，时间的关系， 嗯， 神奇的缅甸，我觉得这个。嗯这个群岛啊还是适合去看看的。 对，适合去看一看。 跟它的海岛不太一样啊。 一点都不一样。 啊、我们 有钱花不出去可着急了。 我们浮躁的我们那个有点那个浮夸的时候到这边静静心。 静静心、嗯。 看看他们当地人的生活的习惯和交流的方式。 回归一下。本真 对， 不忘初心， 对对， 是的 ，to be a better man 啊，变成更好的人。今天我们节目还有十几秒钟，谢谢我们的李禅， 谢谢。 这个我们有一个非常的专题哈， 嗯， 希望李禅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多来我们节目做客啊。 OK， 这个也希望他生活愉快。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里，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偶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深